朝鲜之声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，题目是要正确认识朝鲜。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。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夕，中美之间尖锐的对抗征兆日益突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一种奇异的舆论传遍全球，即中国将在中美两国对抗时会拿出北朝鲜卡片。美国的《华尔街日报》杂志《每周利益》、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、中国香港的《明报》等外国媒体近日陆续载文指出，中国拿着北朝鲜卡片来对付特朗普政府的可能性逐渐增大。这只能说是那些根本不懂对国家主权的普遍原理、根本不了解朝鲜的媒体单方面的报道。我们再次强调，我国以政治思想强国和核强国显示其威力，被利用为谁的卡片，这是不合逻辑的。不管有人是否予以承认，我国的有核国地位是确定不疑的。今天由于支配主义列强的强权政策和怀柔欺骗，世界各处有国家和民族的主权惨遭蹂躏，而且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对朝制裁封锁已达到极为严重的地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国却成为了一个任何强敌也不敢触犯的东方核强国和军事强国。由于有了正义的核宝剑，我国不是夹在周边各大国中间，而是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在他们为其切身利益予以重视的战略要地，能够主导本地区局势。为了捍卫民族的主权、生存权与发展权，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稳定，我国紧握正义的核宝剑，堂堂的跻身于核强国前列，其地位是绝对不能打垮的，又不是由于有人不承认而变为削弱的。如今，我国的战略地位从根本上有了变化，现在正是由我们主导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问题的时候，我国将一如既往，一定依靠我们的力量来保卫国家和平与安全，还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。各位听众，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，题目是要正确认识朝鲜。